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2018年的11月28号，我们慢慢熟悉了一个相聚的时间点之后，就会不约而同地走进这个时间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星期三的晚上22点02分29秒锁定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带来的10点大陆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深夜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光临，谢谢二宝送给我的星星，谢谢游泳的云，谢谢在路上，还有和豆豆，还有浅溪默默，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其实算一算，这一周还有2天又到周末了，对不对？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每天我们都在一个轨道当中进行。有的人呢，在这样一个繁复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或者说你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美好很有趣。很有趣是一个特别关键的环节和部分。我们说人生真的苦短，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去学习，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说好好学习才有可能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未来，好的前程。当我们真正获得了一些收入和社会价值、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平生那么短，我要多去这个世界走走看看，多出去玩一玩。然后如果真的一个人待时间久了，要找另外一半的话，要找一个有趣的人跟你相处，这很重要。也曾经啊，对自己说过无数次，自己做一个有趣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死板的人、乏味的，对不对？那如何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呢？很多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周准是一个有趣的人吗？是或者不是，直接告诉我。那你觉得怎样才能变成一个有趣的人？这里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心态上，其实说真心话啊，有时候有趣跟金钱真的没关系，但是有时候很多事情跟金钱是有关系的。你觉得有趣跟金钱有关系吗？你也可以想想。欢迎大家各抒己见。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个特别有趣的人，你是朋友当中的开心果，你可以来说一说你怎么让大家觉得有趣的方式和方法，你怎么有趣的过生动的生活的。你可以关注10点大陆机， 你也可以通过花椒下载下来关注十点大陆机，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马上点击关注。那你也可以扫描，现在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当中这个二维码，有爱的二维码，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听友团队和网友团队当中了。这是一个有爱的家庭，每天这里都会发生很多好玩的有趣的故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先放首好听的音乐，将今天晚上的气氛慢慢的烘托开来。怎么做一个有趣的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有趣的人？你想想看。北京的冬天很有意思哈，有糖葫芦，你可以去后海滑滑冰，然后你可以去看看那些有历史故事的建筑物，爬爬长城。有请老狼，北京的冬天。北京冬天大家都喜欢去北京来玩，其实北京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来玩的好地方。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这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你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晚上不管是我写的字还是大家的留言，都是十点大陆机情感的串联。欢迎你在深夜锁定深夜电台之十点大陆机，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深情带来的十点大陆机。你好，我是周准。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每个人都想首先得有阅历。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大家都在各抒己见。老崔不经常留言啊，说了一句不成熟的人都比较有趣吧。不成熟的人应该比较幼稚，对吧？天天说心态挺重要的，心态好特重要。还有我们的游泳的云说，我想每个人对于有趣的理解不太一样，比如你觉得对你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有着专业能力的人就有趣的，或者见多识广又能滔滔不绝的人也是有趣的，又或者能善于捕捉生活当中你们见不到的细节，并能用自己与众不同的理想阐述的人是有趣的。反而我觉得不成熟的人是有趣的。如果把不成熟当作有趣的话，大概是另外一种眼光吧。小果说，王尔德说，世界上有好看的脸蛋很多，像好看脸蛋很多，真的，对，有趣的灵魂太少。你看，又好看脸蛋又有趣的灵魂，看是不是很好？如果你碰到一个有趣的灵魂、有趣的人、有趣的节目，一定要好好珍惜哦。如何有趣？小果还说了，我们的上海的朋友说，有趣的人通常敢于自嘲，没错，因为得有一定的阅历，自嘲有自嘲的点和所谓的级别。并不是每个自嘲都能让人觉得你在自嘲啊。谢谢稻草人送给我的礼物，谢谢大家。大家可以随时的去阐述自己的观点，如何变成一个有趣的人？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有趣？现在好多人都在看吐槽大会和奇葩说两个网络很红的节目，那你觉得奇葩说更有趣一点，还是吐槽大会更有趣一点？你们有自己的感觉吗？我奇葩说看了很少，我看倒是看了很多季的吐槽大会。我觉得虽然都是一些娱乐节目都在互相的效仿，有时候那些精彩的语言还是很有意思哈，被那些talk show 的脱口秀的人去说出来，虽然他们都是有准备、都有彩排、都有屏幕打出来那文字、有专业的写手，但是确实熟络之后的吐槽会显得有趣，但是你要掌握分寸和方式。如果两人没有熟到一定程度，千万不能说一些不能说的话。OK， 我是不是很有趣？觉得准哥还有趣的朋友，既可以深沉，也可以有趣，一正一邪，早晨非常快乐，中午非常的跳脱，晚上可以非常的安静的朋友的话，迅速在直播间的屏幕上给我打个一，好朋友们。666啊，好朋友们，点666啊。其实我今天准备了很多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的方式和方法，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哈。是的，像孤狼说的一样，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海无涯，我们趁着生命还有很长的时间的时间要去走一段路，要走变成一个有趣的人特别重要咯。

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刚才呢用一种非常直播的状态跟大家说，如果想听我分享的，觉得我有趣的话，给我打个一，比个心，整个666，整个关注啥的，还是有不少朋友在线的哈，我很开心。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天晚上在这个城市快要进入休息睡眠的时候，还有这么多鲜活的灵魂在盯着我看。谢谢曹磊关注了我，谢谢孤狼关注了我。如何开心？首先你得真诚，你不真诚，你说的所有的话，逗别人笑的所有的点都是假的。你说你跟一个假人天天聊天有意思吗？没有意思。所以希望大家真诚相待，然后得自信。怎么自信呢？自信的方式建立有很多，比如说你经历过很多的事儿，但是呢你不是那种脸上装不住事儿的人。越经历事情多的人，其实他越安静，越不浮躁，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表达什么，什么时候该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涉世不是很深的人，不要廉价的搞笑，不要强弩的去装一些什么，你知道我该说的装什么，对不对？一定要真诚和自信，这两点生活当中必须拥有。很好的艺术家，比如说那些在台上逗大家乐的人，咱就说卓别林，他在生活当中根本不说话的。很多喜剧大师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掏空了心思，他在台上那一分钟两分钟，把所有他想过的所有的精力都 push 给了观众， push 给了舞台和艺术。当他完全掏空之后，他只想安静下来。为什么有很多优秀的演员，特别是话剧演员，在演完一场话剧之后整个人是虚脱的，他要不停地讲1到3个小时的话。而且如果真的陷入角色表演当中，如果是一个带有喜剧的悲伤故事的话，是超级难演练的部分。所以我真实的要告诉各位，要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最大的前提真诚自信。你是这样的人吗？但是纯真也很重要。我特别喜欢跟单纯的人交朋友，虽然阅历多了是财富，但是我们都是从纯真过来的，对吧？ 长长的路上，我想我们是朋友，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在无声之中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 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怎么说？ 我们看到一个朋友叫做顾朗，说最近有一个节儿没过去，如果你信任十点大陆机，你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帮你把这个结儿解开。如果你觉得只能放在自己心里，自己慢慢去熬这个结儿，我希望你迅速脱离困扰。 你眼中闪烁不眠无边的温柔，那波光在诱惑，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这个黑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 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青春 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我终于看到了十点打录机它应该有的功能性，在我们的新应该不是十点打录机的花椒直播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叫做孤狼，他有他最近的一个困惑，我就问他是不是可以讲出来。孤狼说应该是可以讲出来吧，因为他好像是子承父业的一个这样的，他有一个 store， 有个店铺，然后父亲经营了15年，然后交给他亲自经营。他呢作为现在的主理人经营了3年，他觉得没有什么起色，然后他又看到每天父亲很忙碌的样子，他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在我想去怎么组织语言跟他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听友，热心的听友二宝也好，然后默默也好，大家都在为这位朋友支招，说了很多暖心的话，让这个夜晚变得很有温度哈，很好。那这我想起了我最近看的一个美食节目的第5集啊，说是有一个江苏做江苏南方菜非常厉害的淮扬菜非常厉害的一位爸爸，因为儿子在切豆腐切成丝这个事情上，比如说做鳝鱼这个事情上，跟老爸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合，然后老爸真的是用心教他每一个刀工怎么去切好一块豆腐切成丝，怎么把鳝鱼做到大家都赞不绝口。我觉得年轻人跟现在的父母是我们是一家人，关系自不必说，一定是血浓于水的，但是我们真心的交流不是很多。你又没有跟父亲真的好好的交流过关于这个店铺如何经营，他想要你把它做成什么样子，或许你们两个没有真心的交流过。试着换一种方式和方法，店铺是小，最重要的是跟父母跟爸爸跟爹相处的方式。也许哈，你会忽略这一点，换个方式跟他交流交流，也希望你走出这段小小的人生低谷期，我相信一定会有起色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只要你不是很松懈自己懈怠自己，阳光就在不远处哦。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孤狼，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消沉，心情不好啊。其实人生那么短暂，就会有一个现象，好像随着我们年纪慢慢的增长呢，然后周围的人渐渐会变得无趣，你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比如说你有时候关注了一个朋友，反正是一眼之交，哎，准则咱加个微信吧，行啊。加了微信之后呢，因为也不会彼此取消，我说不是，他不要看我的朋友圈，不要看他的朋友圈，每天都会更迭，然后你就会看这个人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内容以及他的格调真的不高哎。其实并不是不高，是觉得他三观有问题，那你就不要再看他的朋友圈就好了嘛，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联系？其实曾经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梦想，比如说一起出去玩，闯世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但是在过了一些阶段之后，所谓你追求的阶段之后，解决了所谓的温饱，或者在你衣食不是那么担忧的情况下，你会选择品味，会选择结交人生的朋友。其实人生拥有很多的趣味，在我们乏味的生活平淡的节奏当中，你忘记了，比如说听音乐让自己心静下来。如果你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去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去听贝多芬的、海顿的、莫扎特的、巴赫的、拉赫姆尼诺夫的，这些你都听听看。如果你实在觉得我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家的音乐，那你就听简单的音乐。听音乐是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去吃好吃的东西，人生也会变得有趣。这个世界上好多人在说有两个东西不能辜负，爱情和美食，真的是这样的，真情真意无法辜负。美食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健身，我也没有时候健身哈。你看我的肱二头肌怎么样？能不能看到我的轮廓？哎，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的这条轮廓？肱二、肱三，哇，这轮廓真的是没看到也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自己练的。嗯，但是真的，你健身呢，节食是为了更好的吃东西，选择最对自己的味道的东西，对不对？人也是一样，食物也是一样。然后阅读，看大量的书，然后适当的饮酒，跟好朋友聊天。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去做一个有趣的人的这样一个想法。有些人说无趣惯了，无趣惯了，我待着吧，我反正我没事的时候我来看看十点打录机，然后我工作的时候用心，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已经很有趣了， interesting interested。但是我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给你放首歌，然后跟你好好聊聊。我觉得我还是个蛮有趣的人，有时候我是个比较慢热的人呢，但是我主持节目不是的，我主持节目只要一打开话筒，我就迅速进入状态，好，不带这么自夸的。然后我呢是，如果我跟这个人真的成为不错的朋友，那我就是一个话匣子了，那我就成一个特别逗的人了。嗯，我会让他们每天都开心。嗯，我至今记得我进电台之后第一次跟那些不太熟悉的人打篮球，那我已经进台快一年半的时间了，然后跟他们打球，我认识几位啊，然后就在这个打球的过程当中跟他们一起，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能盘活球队气氛的人啊，我就像一个组织者一样，然后进球我鼓励他，我好球，然后会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会说一些笑话，也会模仿一些很好玩的这个解说员去解说球赛，把他们融入各自的角色啊，这个人像谁，那个像谁，我觉得，嗯，熟了之后才能看出幽默的人，希望他一直幽默下去。嗯，接下来这首歌是谁的呢？你有没有觉得到了晚上的时候会比从前，或者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更加寂寞？一个人，我们都在说隔行如隔山。比如说你羡慕我，哎，周准主持人能说会道，长得小伙还不错，挺顺的，然后是不是生一生特顺利啊？ No no no no no， 我吃了那么多苦，我没有跟你们说过的，对不对？但是你至少要按照你的步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你碰到了阻力啊，甚至是所谓的你觉得是苦难的时候呢，咬咬牙坚持，然后不能瞎坚持，找到方式，然后聪明的去选择所谓的捷径。但是我又要告诉你了，我话多，没有所谓的捷径，只有 work harder than before，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直在路上，才有可能找到那个打引号的捷径。反正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内心非常的孤独和寂寞，比从前更加的孤独和寂寞，所以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有同样的感觉。有一次特别深刻的感觉，我在机场，然后要上飞机，忽然感到巨大的寂寞袭来。我真的打开我的手机，没有一个人可以聊，聊什么呢？说什么呢？大家都在忙碌。杨坤，你比从前更寂寞。 坐在很熟悉的机场，等待飞向别的地方，又换了妆，熄了灯光，为何夜里还睡不香？梦最多男人最忙，美梦做得又很紧张，得到越多折磨越多，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天没亮 我很难过。我拿着电话不知给谁拨，得到了所谓的太多，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最多的男人最忙，没工作的又很紧张，得到越多折磨越多，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天没亮多的男人最忙，没忙错了又很紧张，得到越多折磨越多，我却比从前更寂寞。 你比从前更寂寞了吗？你还是从前的你吗？赶紧看看镜子当中的现在的你，如果他意气风发对他说你还不错，如果他现在有一些消沉对他说加油伙计。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我是主持人周准，谢谢好朋友秦四峰送我的 slogan。 四峰是亚洲顶尖的爵士演奏家、编曲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因为有趣这个词语呢，也勾起了大家对于很多问题的一些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哈。我们的听友群啊，你现在如果有兴趣的话赶紧加入我们听友群来啊，他们正在讨论很哲学的话题，他们在讨论生活的底色是什么。如何加入听友群？马上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我的天哪，惊喜多多啊！ 新八钻哈。生活的底色是什么呢？生活的底色是什么？有马东，马东是个马季的儿子啊，是个奇葩说的策展人。马东说，生活的底色是荒凉。嗯，我们的朋友有不同的见解。有的朋友说，我更偏向于荒诞啊，荒诞。那你觉得生活的底色应该是什么？我觉得生活的底色是无奈、妥协，这两个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也许贫穷限制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渴望。我们老说，哦，苍天呢，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也时刻为这句话而感到惭愧。当我们又企及到那个所谓财富的高度的时候，我们也无法企及贫穷和富有把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限制。当然，我们说金钱不是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但金钱就是可以实现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你可以买到那个你很久想要买的东西，金钱可以让你活得轻松一点吧。但是自信和真诚是金钱买不来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交谈当中会有一些实质的收获，然后慢慢的去体会。我们不要去无奈的妥协，我们要去奋进的改变这种妥协的气质，你懂吗？继续聊啊。怎么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呢？有些观点啊，来自于因特奈特。当然我也想自己总结，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我总结很多了，刚刚说很多，然后也可以看看网上的这些因特奈特上的是怎么讲的啊。我觉得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呢？有趣的人对自己有要求但不苛刻，你觉得是不是？我对自己有要求，比如说我要变成一个比现在更型的男子，我要再瘦20斤，然后健身，我要拍一个杂志送给我自己，然后我就发到朋友圈里说，嘿，我在37岁这个时候呢，我练了8块腹肌，我可以脱掉上衣走在沙滩上，我是不是很厉害很牛？有的人真的会觉得点赞的，哇，准哥棒棒的，棒呆了准哥。有的人说，嘿，臭显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肯定是这样的。 Anyway， 我对自己有要求，我发的我的朋友圈是记录我的生活。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看到一定会我点赞评论的。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 Get out of here， 对不对？但是不要苛刻。那你比如说我现在37岁，你让我回到22岁的经历里，不可能不可能，我只能在自己这个年龄当中做到最好就足够了。说的真好，比个心呗，所有在线朋友比个心，快点的。还有啊，就是因为有自己的小乐趣，即使暂时不能靠这个赚大钱，但是却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添加一抹不一样的颜色。比如说喜欢音乐，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训练，但非常喜欢唱歌，平日里没有事情的时候会到 KTV 里释放一番。我想你看那个朋友，他在唱 KTV 的时候应该是最最满足的那一刻，对不对？ So， 那你还有什么去诉求的东西？他开心就好，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他开心了你也跟着他开心，对不对？还有呢，我想告诉各位，如果你是个有趣的人，你会比较容易吸引更多有趣的人。你有没有感到过看到过这样尴尬的场景，说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他在滔滔不绝，哈哈哈，就像我一样。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的节目一共两个人听，然后呢我在滔滔不绝的说，这两个人是表情是这样的， So 不和谐。如果我在滔滔不绝，我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我像一个欧洲人一样，像一个美国人一样，在像演美剧一样， What can I do? What should we do? 然后我很丰富啊，那底下人跟我互动，那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用一个词形容，其乐融融，那是什么感觉？就是大家在互动的感觉。So 为什么有交互呢？现在什么事情都交互互动，互动产生彼此的效应，产业链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所以说有趣的人会吸引更多有趣的人，物以类聚嘛，大家都在有趣，然后几个有创造的灵魂砰砰在一起，我们拍个电影吧。举个例子了，哎， 我们把十点打录机拍成一部电影吧，拍成个小小的纪录片，就记录一个深夜电台主持人每天他怎么生活的，挺有意思的呀。只是记录这个方面，不夹杂任何的创作，原本的还原，当然还原的同时加一点稍作的艺术加工，就是很生动的一个纪录片，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呢，若你慢慢变得有趣，那么你的朋友也会变得有趣起来，你自己就是一个乏味的人，谁愿意跟你交朋友？准子，哎，晚上出去吗？ 我不去了，我晚上有事儿。哦，那个什么，哎，什么那个， 哎，准子，那个晚上有个局，唱歌去吧。 哦，我不去了，我身体不好。 没第三回了，还准子没了，对不对？ 嗯，是。 二宝说：“那你记得刮胡子哦。”就不刮，就不刮，我留大胡子。外形不那么重要吗？哼，对不对？有趣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家在熟了之后可以开一些彼此可以接受的小小的一些玩笑，是很雀跃的事情。嗯，其实就像他说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过往的人只能看到烟。说的太对了，每个人心里只有一团火，那些对你不重要的人只看到烟，没有看到内核，只看到内核外面那个破铁破铝的外壳，对不对？所以说做一个有趣的人，有方方面面的东西。大家说准哥外形真的很重要，好吧好吧，我们听你的。 我明天做节目的时候把一半胡子刮掉好了，我内核还是要保持我自己的观点，留一半胡子给自己。然后说了很多哈，我觉得实验大陆机的听友有很多有趣的灵魂，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头每天都会有碰到很多朋友哈，他们时不时来一个自己的心理的一个阐述啊，对自己生活的一些理解，我觉得都是有趣的人。不有趣怎么能在一起，在一起了怎么能这么长时间的在一起没有分开过。嗯，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在听我的节目，我身边的很多同行也在听我的节目啊。然后他们每天都会说，准则其实我们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晚上跟你白天截然不同。嗯，他们说如果这个节目在另外一个地方播，如果什么，就加很多如果。我说有这个节目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许了一个愿望，是在我已经坚持快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了吧，我说每天晚上在周一到周五啊，我做完节目之后就发首歌祝大家晚安。我已经坚持很久了，所以说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发，你们也不要怪我啊。OK， 放首歌给你们啊。不，嗯，最后一首歌了。嗯，我在想，我也时刻在反省啊，好朋友们，我是不是个有趣的人？我觉得我还好吧，至少我身边的朋友，那些好朋友们，觉得我还蛮有趣的，嗯，有时候挺逗的。然后也很有正能量。我希望我在节目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刮胡子、洗头发，然后剪头发，是我呀，就很重要。我不管听我节目的人怎么样，是潜水的也好，是跟我互动的也好，有你们在就很好。其实我们的快乐都是生活当中那些小小的细节中获来的，对不对？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一个简简单单的鼓励，比如说好朋友们给我打个一，比个心，蹭蹭蹭蹭，一堆一，一堆心，还要求什么呢？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妄想得到一些什么，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这就是难得的可贵的部分。放个片花，然后我选首歌给你。我希望我们都变成有趣且有味道的人，好吗？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找我。 这么多，最后一首歌，来一首不一样的郭顶水星际送给大家。今天是2018年11月28日，马上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谢谢大家收听收看今晚的十点大陆机，今天晚上的 MTV 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我欣赏的郭顶《水星记》。Love is love， 希望我们做更好的人，有趣的人，有内涵的人。明天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彤先生的节目，拜拜！不要忘记在我的直播间比小心心哦，我真的要走喽，明晚再见。嗯。 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